第四天学习。伊万，我的俄语不好，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吗？你的发音很好，俄罗斯人都能听懂你的话。我要好好跟你学习俄语。我也要好好跟你学习中文。我们应该互相帮助。伊万，莫斯科大学有生物系、化学系、经济系、法律系等等，你为什么要选择中文系？我喜欢中国，喜欢中国文化。有一个成语我不明白，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？什么成语？桃李满天下。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个人到处都有学生，遍布天下，桃李指的是学生。懂了，谢谢。我真想早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熟能生巧，只要你多练习，一定会的。你还会哪国语言？我会英文和德文，你呢？我只会英文。伊万，你真厉害，会四国语言。短语和词组。外语、外国语、俄语、汉语、中文、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日语、韩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、希腊语。大学、学院、职业学院、技校、高中、中学、小学、学位、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、院系、专业、课程、老师、教师、教授、校长、家庭教师、家教、毕业论文、考试、口试、笔试、答辩考试、试卷、学习成绩、教育、初等、中等、高等、文化、学期、假期、暑假、寒假、词语、短语、成语、谚语、谜语、歇后语、俗语、读、写、听、说、翻译。